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起诉到法院。法院呢，一般会根据你们的双方的经济条件和对小孩成长最有利的情况进行判决。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前妻她也想要这个孩子啊。一般的情况下，两岁以内的孩子归女方抚养。听完周宁海的这些话，老爸倒吸了一口凉气。周宁海叩击着桌子，凝神说：你这个情况啊，比较特殊啊，怀孕是离婚之后才发现的。就算你要起诉，也得等你的前妻生下孩子之后啊，听我去劝吧。能够尽量协商的尽量协商啊。刚才我也说了，一般情况下两岁以内的孩子归女方抚养，两岁以上的孩子呢，就需要结合各方的经济条件、成长环境等因素。不过一般呢，也都会判给对孩子成长更有利的一方。 咨询完之后，周宁海把老八和方志远送到门口。方志远刚想去开车，周宁海叫住了他。老八知趣回避，走到停车场等着方志远。45岁的周宁海是周宁静大伯的独子。周宁静的父亲除了有个哥哥，并无别的兄弟姐妹。到了宁海、宁静这一辈儿，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女。宁海对妹妹也都多有照顾，所以这对堂兄妹的感情一直不错。加之大伯过世的早，周宁静的父亲周长河身体状况又不好，周家那边很多事都是周宁海在拿主意。当初周宁静要和方志远结婚，周宁海是反对的。他总觉得以堂妹的条件，可以找一个相对来说更优秀的丈夫。 周宁海开门见山地说：我听宁静说你辞职了，准备自己干。周宁静这个嘴可真够快的，方志远难免在心里埋怨着，当着周宁海的面却又不好表露，只是点着头。周宁海拍了拍方志远的肩膀，显然他察觉到了什么。昨晚上我看他在朋友圈发的状态就不大对劲儿。是我主动问的，他才跟我说的。是，这个事我本来也是要跟你商量的。跟我商量干什么呀？你也是30几岁的人了，你既然都做了决定，接下来好好干就是了。周宁海看了方志远一眼，接着说：怎么，宁静是不是难为你了？那倒没有，就是他有些不理解我的决定吧。两个人坐下来好好的沟通嘛。这样吧，明天我做东，请你们俩吃个饭。宁海哥，不用了，就这么定了，回去吧。方志远把老爸送回了家，一时间觉得无处可去。回家势必要面对周宁静，要真能像周宁海说的，两个人坐下来好好沟通倒也行，他就害怕又吵起来。车子开到了某江边，他一眼看到安文的咖啡馆，没想到方志远走进了咖啡馆，发现百成也在。百成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一个人拿着本书在看。 百成打着招呼：志远。在这儿遇见方志远，对百成来说还真是个小惊喜。 你一个人？ 安文和刘易斯正闹别扭呢，我过来劝劝。 他们人呢？ 百成指着吧台里面的隔间说：劝了半天了，现在两个人正在谈着呢。 你也成消防员了。 百成不解。 方志远坐下，把老八和海丽的事情说了。 百成笑了笑说：“嗨，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们的事儿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我们外人除了劝几句，别的忙也搬不上啊。对了，你喝点什么？我去给你弄。”“ 啊，我自己倒杯水就行。啊，我坐着就走。”“ 那可不行。”百成站起来，徐徐地往吧台走去，一个回头，蓝山，蓝山行吗？ 百成站在吧台里，百成低着头，长头发拢在了一侧，小心翼翼地摆弄着咖啡机。不一会儿，一杯香浓的蓝山就端到了方志远的面前。方志远喝着咖啡，百成继续看书，两个人偶有交谈。“ 哎，你怎么想起来这儿的呀？”“ 刚好路过，想进来坐坐。”“ 我挺喜欢安稳这儿的，你有时间啊，也应该常来。”百成一边说着，一边翻着书页。“ 嗯。”“ 宁静还没回来？”“ 啊，回来了，昨天晚上回来的。”“ 哦，不都说久别胜新婚吗？你怎么不在家里陪他呀？” 方志远没有说话，只是沉默着。“ 啊，不好意思啊，志远，我多嘴了。”“ 没有没有。”方志远苦笑着，“我自己这儿都火烧眉毛了，还跑去给老八当消防员，想想也真怪可笑的。” 百成没接方志远的话茬，撕开了一个糖包，倒进方志远的咖啡杯，“来，给你加点糖。” 方志远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宁静呢，对我辞职的事情有些想法，他觉得我不应该冒风险去创业。” 百成半开玩笑的样子说：“然后宁静就把你赶出来了？”“ 你看你看，本来你在这儿喝咖啡看看书挺好的，我一来呀，就给你吐苦水。”“ 志远，你们俩之间的事我也不好说什么。”百成说完抬手看了看表。“ 哎，你是不是有事啊？你有事就先走吧，我再坐会儿，把这杯咖啡喝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爸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人家听说我在这儿，等一会儿可能要过来见个面。”“ 朋友？不会是男朋友吧？”“ 什么男朋友，连面都没见过呢。”“ 你也老大不小了，确实也应该……”“ 志远，志远，你这话我特别不爱听。什么叫老大不小了？谁规定到年龄了就一定得结婚？”“ 你小心点，我还没说什么呢，你倒急了。” 说话间，一个男人推门而入，他看了看方志远，又打量了一下百成。百成微笑着说：“穆先生是吧？我是百成。”“ 对对对，我是穆华。你好你好。这位是 穆华？” 又看了方志远一眼，方志远站起来说：“哦，我是他的同学。”“ 啊，对，朋友。”“ 哦哦，好好好好好。” 已经38岁的穆华是卯城职业技术学院的思政老师，和百成的这次约见是他迈入30岁门槛后的第一次相亲。早些年，穆华忙于苦心钻营，想跻身学院的行政管理层，无奈造化弄人，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到现在，教学上他尚无建树，院领导曾许诺的一官半职也未见兑现，还落了个孤家寡人单身狗的名号。 等孟华想起来恋爱结婚成家这档的事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在婚恋市场上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比他年轻很多的，微信上聊几句，不说代沟吧，就是人家提的那些要求他也达不到啊。有房吗？有啊。 多大？不到90平的两居室。哦，那车呢？车也有。什么车？一辆开了5年的桑塔纳。哦， 莫华当然知道哦是什么意思，是敷衍，是无视，更是轻蔑。虽落得一身平庸，但那点恃才傲物的骨气还是在的。既然人家都欧了，他便知趣，将对方拉黑。和他年纪相当的呢，要么有婚史，要么性格古怪。有婚史，穆华倒不介意。可是有婚史的，多半又带着孩子。到了后期，他已经把标准降低到带孩子也行，但最好是女孩。对方一句话却把他给问倒了。穆老师，您怎么38岁了还没结过婚呢？瞧见没，人家觉得他有问题。穆华不想解释，只觉得全无必要。 百成是司政部的牛主任介绍的，大概的说了一下百成的年龄和家庭的情况。穆华原本不抱什么希望，加了微信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百成不热情也不冷淡，只说可以先了解了解。通过百成的朋友圈，穆华发现自己跟这个百成啊倒是有不少的共同的爱好，爱看书啊，爱看电影啊，总之百成是他所喜欢的那种带着文艺气息的女人。嗯，再翻翻百成的自拍吧。哦，不是时下流行的加滤镜的、磨皮的、瘦脸的，倒是个浑然天成的美女。于是穆华鼓起了勇气发出了邀约。百成婉拒了几次，所以直到今天他们才算正式的见面。可是穆华万没有想到，百成来相亲居然还带着朋友。闺蜜什么的都能理解，可带个异性朋友，这算是怎么回事啊？ 毕竟是教思政的老师，惯用察言观色。莫华看到方志远躲躲闪闪的眼神，心下就觉得可疑起来。不过莫华和百成现在的关系连朋友都不是，不过是在微信上说过话的熟人，以后要奔着什么方向去发展，那都是以后的事儿。至于现在，他莫华对这事儿还没有资格过问。 三个人对坐着，两个男人都有些尴尬。百成只是淡淡然说着他在广州的种种见闻，谈及最近的看的几部电影。这些话题莫华一一都接住了，反过来还给百成推荐了不少有趣儿的书。方志远一直在沉默，中途接了个电话，如释重负般的走了。百成目视方志远的那种神情，穆华全都瞧在眼里了，有不舍，有温情，还有欲语还休。穆华试探着问百成，这个方先生的话不多哈。 哦，对了，穆老师，你刚才说的那本珍妮特·温德森的《时间之间》我也读过。时间抚平一切伤痛，我们终将被它捕获，很美。 是的是的，他的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也不错的。穆华只好顺着百成的话题说，看起来对方志远，这个女人并不想透露过多。方志远从光线昏暗的咖啡馆出来，有些眼晕。夕阳极好，但面前是泛着烟色水波的某江，江边的景观大道人来人往。方志远站在路边， 想起百成和木华之间的对话，他很想告诉百成，那些书那些电影他也看过。百成想去旅行的地方就是自己也想去的，百成的喜好正是自己的喜好。是啊，隔了这么多年了，周围的种种物是人非，可是他们自己跟他都没有变。方志远惶惶地钻进了车子，手机响了，是周宁静，接起了电话，那边传来了女儿甜甜的声音，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回家吧，回了家一切都好了。他发动车子，涌入了车流。 方志远家，周宁静已经做好了丰盛的饭菜，她静静地坐在饭桌旁，等着她的丈夫。如果方志远是个叛逆的孩子，她周宁静只能做个包容的母亲。路是她自己选的。当她的高考志愿和方志远填同一所学校时，周宁静倒追他的时候，她想过自己替代不了方志远心里的那个人。周宁静退了一大步，不过是想和他心爱的人成就一段婚姻，长长久久，哪怕庸长，哪怕平淡。即便如此，他仍然不能如意。很遗憾，对吧？再遗憾，生活也得继续。海丽说的那几句话，像绵密的针扎在周宁静的身上。如果你和方志远离婚了，你会把女儿给他？这么一想，还真不会，除非方志远先要了他周宁静的命。你周宁静一个人带着孩子，还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你比我有能力，也比我漂亮，即便你带着孩子，你后面还有大把大把的男人喜欢你，是吧？一个人带着孩子，周宁静同样无法想象，无法应对。离婚只是他气头上说的话，他怎么会和方志远离婚呢？他在方志远身上付出了所有青春，方志远更是周宁静未来的一部分。 上午要陪海丽去和老爸谈判，周宁静把孩子送到了娘家。从茶楼出来之后，周宁静先回了一趟商场，同事们显得很热络，还带上了一点殷勤的感觉。周宁静自认为是小人物，所以更懂得小人物的心思。这些人的态度不过是因为自己去北京学习了几天，而且要即将负责一个新项目。这个人如果不是自己，换作小张、小李、小王，任何一个人把握住了这个机会，都能享受到今天的这些礼遇的。周宁静本来是喜欢这些的，可是今天呢，他只觉得疲于应对。他简单的跟同事了解了他不在商场这段时间的一些情况，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一出商场，他就接到了堂哥周宁海的电话。堂哥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说，宁静啊，你可别把志远逼得太急啊。 在法庭上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堂哥，生活中是个话不多的人，性格使然，也和他的年龄职业有关。他说话喜欢留白，给彼此都留有余地。就像当初他得知周宁静要嫁给一无所有的方志远时，也只说了一句，路是你自己选的。周宁静知道堂哥不喜欢方志远，就算到了现在，他仍旧瞧不上这个堂妹夫。堂哥的话周宁静听明白了，他去娘家接回女儿，买了菜，收拾了房间，又变成了那个贤妻良母。 方志远推开门，看到了周宁静。周宁静安安静静地坐着，微笑着看着他。 哼，洗手吃饭。 方舟子一把抱住了他的爸爸，怎么也不肯撒手了。吃完了饭，两个人哄着女儿睡下了。周宁静洗了澡，换了一件方志远没有见过的睡裙，徐徐地走到了他的身边。睡裙是黑色的，胸前的薄纱是若隐若现地汹涌着。周宁静拉过了他的手，放在自己紧实的腰肢上，方志远的手顺着他的腰肢往下滑，看着他的脸。他看到周宁静今天化了妆了，红唇轻启，更添了几分妩媚。这原本不是他们干那种事的日子，周宁静的反常让方志远感到一丝疑惑，却又因为周宁静的主动，他开始心驰神往了。在那种事情上，周宁静素来是保守的，他甚至从来没有穿过这么薄透的睡裙。可是现在呢，周宁静的手不安分地在自己的身上游走着，一路探索着。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流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别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里光芒照得美呀呀，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颗心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恋人啊，在远处张望。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都喧哗，大地里光芒照得那样样，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 活动现场，我是蔚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蔚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写的“蔚”，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疏， 至疏。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海城原本不想和木华一起吃晚饭的，安文非要邀请木华。看起来安文和刘易斯已经和好了，他们俩之间的争吵在海城的眼里就是一次变相的秀恩爱。 安文为了刘易斯能够安心去上海发展，要和他分手。刘易斯呢，他则刚好相反，为了能够和安文在一起，他决定继续留在卯城。虽然是变相秀恩爱，但百城心里还是替安文高兴的，他甚至还有些小感动。可惜造化弄人，没有让安文早点遇到刘易斯。病故的徐子文怕是安文心里永远的枷锁了。 晚饭是在咖啡馆隔壁的日本料理店吃的。吃完了，木华要送百城回家，百城告诉他自己的车就在附近，木华就把百城送到了停车的地方。说来也巧，百城的进口甲壳虫就停在木华那辆老旧的桑塔纳的后面。木华有些尴尬，百城倒是没有什么异样，微笑着作别。白城，冒昧问一句，那个下次我们还有没有机会见面呢？ 白城笑着钻进车里，随缘吧。 看着白城的车子消失在路口，莫华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感觉就像是晚饭时吃的那块三文鱼刺身，从来没有试吃过芥末的他被呛得直掉泪。可正因为这样，他记住了这芥末的滋味。 百城的车子 正往菲斯特市去。刚才店长打过来电话，说有两个客人在餐厅打起来了，还惊动了派出所。百成想回餐厅看看，有没有什么损失，了解一下情况。到了餐厅，百成一问，发现打架的客人里有一个是陆泽西，听说他还负了轻伤，现在人在派出所呢。百成没多想，拎起包直奔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百成见到了陆泽西。陆泽西的脸上有几处红肿，努力睁大着眼睛看着百成，听声音倒是没有什么大事，仍然是中气十足。你怎么还惊动你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百成，你放心，餐厅的损失我赔啊，我赔。 那倒不重要，你干嘛要跟他打架呀？听我们店长说，你和他就为一瓶酒，你至于吗？ 你认识他？ 嗨，他是菲斯特的常客，又是卯城出了名的富二代，我能不认识吗？ 百成所说的富二代，就是陆泽西前妻的现任，叫田凯。今天晚上，陆泽西和田凯在菲斯特大打出手。陆泽西倒还好，不过田凯人已经在医院了，伤得不轻。默默也在，他带着西亚整形医院的律师在陪陆泽西做笔录。从默默的口中，百成才知道陆泽西、田凯和潘瑜之间的关系。 毕竟是在自己餐厅出的事，百成想去看看，陆泽西一把将百成拉住了。百成大概猜到两个男人的过节是因为潘瑜而起，只是陆泽西自己不说，百成也不便过问。百成说，我只是代表餐厅去探望慰问一下他，多余的话我不会说的。 陆泽西这才点了点头，谢了。 怕是内里原委多有不可告人之处吧。百成记起那个夜晚自己在大街上遇到酒醉的陆泽西，他平日里那副不羁的面孔下竟也藏了沮丧、萎靡和疼痛。如今想来，大概正是因为潘瑜和他之间的那段过往。人人都有未能痊愈的伤疤，何必去撕开呢？高中时代，百成和陆泽西的交集是因为方志远。百成也曾疑惑，性格几乎完全相反的陆泽西和方志远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一个桀骜狂妄，看着无所畏惧，而另一个则内敛低调，活得小心翼翼。哪怕过去了12年，他们还是一样。 看这个情形，方志远怕是还不知道陆泽西和人打架的事情。被陆泽西伤得不轻的田凯人正在一家私立医院。店长的描述虽然有些添油加醋，但是包厢门口的狼藉和地上的血迹告诉百成，陆泽西摊上大事了。何况对方是有权有势的田家。田凯的张扬跋扈，百成很是有些看不上，但不得不承认，人家确实有嚣张的资本，弱肉强食本是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和田凯做包工头起家，现在已然是房地产商的父亲相比，百成的父亲百树林最多也就是一个暴发户。 别看陆泽西跟没事人似的，这会儿心里恐怕也在打鼓吧。通知一下方志远，至少让陆泽西显得不那么孤立无援。百成犹豫着要不要给方志远打个电话，却记起周宁静已经回卯城了，思来想去，给民航发了个微信，简单说了一下陆泽西的事。 方志远的身边，周宁静已经脱下了睡裙。周宁静紧紧地贴着他的身体，可不知怎么的，周宁静的皮肤微微发着凉。方志远只感觉到一阵心悸，他很想回报他的热忱，可是当他把他压在身下的时候，却渐渐地疲软了。周宁静似乎察觉了什么，动作变得温存了许多，柔声抚慰着。 云雨过后，周宁静躺在方志远的怀里，软绵绵地说着：志远，昨天我说话语气有点重，是我不对啊。 没事没事。方志远抚摸着妻子的背，说起来是我不好，是辞职的事我不该瞒你的。 既然已经辞职了，这一篇就算翻过去了，接下来我们还是应该计划一下以后的事。 定静啊，其实我…… 这时候床头方志远的手机响起，电话是明航打过来的。一听说陆泽熙出事了，方志远二话没说就要出门。周宁静虽然有些不高兴，但还是送丈夫到了楼梯口。她微笑着说：有事给我打电话，早点回来啊。 已经下楼梯的方志远回过了头，昏黄的感应灯下，周宁静披衣而立，在灯光下她的身形显得有些清瘦。看着他的身影，方志远竟生出了几丝懊悔。是啊，这辞职的事要早点告诉他，也不至于闹出后面的事情来啊。方志远笑了笑说：你赶紧回去睡吧啊。 陆泽熙的手机一直打不通，明航想办法联系到了默默，才知道陆泽熙已经做完笔录回家了。于是明航、方志远、老八便急匆匆地赶往陆泽熙家。是默默把陆泽熙送回去的。到家后，陆泽熙那嬉皮笑脸的劲头全都没了，颓颓坐着，喊着要喝酒。默默的语气带着点怒其不争：还没喝够啊？我看今天这事儿啊，就是酒闹的。 说起来，这场架还真是一瓶酒引起的。晚上，陆泽熙在菲斯特请老齐和韩国 HL 的人吃饭，席间老齐说起了一种白酒，也不是什么好酒，就是某城本地产的五谷烧。老齐之前喝过几次，觉得口感不错，问了服务员说酒是有，只是存货就剩一瓶了，而且隔壁包厢的客人已经预定了这瓶酒。陆泽熙才不管是谁预定的呢，给了点小费，当即就让服务员把酒给拿来了。酒还没有喝完，就听到包厢门口有人吵起来了。陆泽熙出去看，只见有人在为难刚才那个服务员，听起来对方还喝了不少的酒，正借着酒劲装疯卖傻呢。陆泽熙实在看不下去了：哎，哥们儿，干嘛呢？为了一瓶五谷烧，你至于吗？那个人一转头，陆泽熙一看，正是田凯。 默默推了陆泽熙一把：哎，我说，该服软还是得服软，能私了是最好的，你听到没有啊？ 哎呦，疼！陆泽熙的后背被田凯踢过一脚，这不碰还好，一碰就隐隐作痛。 啊、哦，你也知道疼，知道疼就不应该惹事儿。你和田凯的关系本来就挺复杂的，这下更说不清了。谁知道你们是真的因为那瓶五谷烧啊，还是因为番禺？你还记得是谁先动的手吗？ 田凯只是推了陆泽熙一下，先动手的是陆泽熙。 新仇添了旧恨，他当时一股热血冲上了脑门，想的就是把田凯往死里弄。杜泽西毫不含糊地说，是我，怎么着？ 我现在啊，就怕田凯告你故意伤人，要是这件事儿不能私了，就调解不成，这故意伤人罪少说也得判3年以下，真要是致人重伤了还得另说呢，3到10年也没准了。 你倒是门清啊。 这些年我们西亚没少打官司，什么鼻子坐歪了，填充物排异了，时不时还来几个医闹，我不学点法律能行吗？ 是是是是是，西亚能够平稳地运转到今天，你功不可没。 哎，我有必要在你这儿邀功吗？别说这些废话了，接下来怎么办？你想清楚了吗？ 我会想办法的。 你有什么办法？要我说，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 啊？陆泽西定睛看向了嬷嬷。 找潘瑜，让他帮忙周旋，在田凯面前说说好话。 嬷嬷，且不说潘瑜在田凯面前说话管不管用，我告诉你，就算管用，我也不会让他出面的。 怎么不管用了？他们毕竟是两口子呀。 你不了解他们的情况。陆泽西犹豫了一下，嬷嬷，其实你刚才说对了一点，这架呀，还真不是因为酒， 就是因为潘瑜，你们俩争风吃醋。 陆泽西摇摇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嘿，你不是特想知道我的秘密吗？行吧，我现在啊，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你这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告诉我的吧？告诉了我，好让我替你拿主意。 陆泽西指了指嬷嬷说，你又猜对了。于是陆泽西把潘瑜、田凯闹离婚，他和潘瑜的不雅视频，潘瑜被田凯家暴， HL 突然发出收购西亚的信号，其实和田凯有关等等，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嬷嬷。 嬷嬷叹口气说，哎，这田凯固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吧，你这个人也够渣的。 我是渣，但我不打女人，而且我也不欺负比我弱的人，比如之前摆成餐厅的那个服务员。 嬷嬷这时拿起了包说，你先好好睡上一觉，我走了。 哎，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就这反应啊？哎，说好替我想的办法呢？ 助理也是人，我累了。 哎，嬷嬷嬷嬷，陆泽西叫住他，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你得给我烂在肚子里，听见没有？ 你要连这些都信不过我，那咱们俩现在就散伙得了。说完，嬷嬷开门离去。 本事不大，脾气还不小，陆泽西说着躺倒在沙发上。 不一会儿门铃响了，方志远、老八和明航走了进来。 切，你们怎么来了？陆泽西的表情有些无奈。百成通知我们的。哎呦，你说他怎么那么多事啊？先去医院。明航抓起了陆泽西的手，陆泽西摇摇头，哎呦，就是点皮外伤，不用去医院。老八说，你跟田凯怎么干上了？陆泽西看了方志远一眼，方志远说，你和田凯本来就有过节，这倒好，他就出了一招，你就直接生扑上去揍人家了。明航不解，这都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明白啊？方志远问陆泽西，怎么着，能说吗？陆泽西苦笑着说，哎，你说吧，我累了。 方志远如是这般从潘瑜 在再婚前一天和陆泽熙在酒店厮混，拍下香艳视频说起，听得老爸和明航大眼瞪小眼。总之，按照剧情发展，陆泽熙这回真的是摊上大事儿了。 老爸听完了，凝神说：“哎，老罗，你别急啊，我那个先帮你分析一下啊。你和潘瑜，你们俩啊，在他和田凯的婚礼前夜，都……”陆泽熙看了看老爸，老爸硬生生地把那个情字给憋回去了，他继续说：“啊，就是一句话吧，啊，你们俩发生了不该发生的。田凯知道着这个事情，但是没戳破。等潘瑜抓到他外面有小三儿，而且，哎，人家小三儿还怀孕了，潘瑜提出离婚的时候，这田凯拿出了你们俩这个视频了，他威胁潘瑜，啊，说。”让他净身出户，财产呐、儿子啊，田凯都不想给潘瑜。这中间还有家暴，潘瑜呢不堪忍受，就来找你了。这个事儿呢，田凯知道了，于是呢，他就决定收拾你。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一半是报复，一半是不想在你这儿给潘瑜留退路。而田凯的姐姐田磊呢？刚刚升任韩国 HL 健康医疗集团中华区的老总，他想借田磊之手收购你们西亚整形，他知道西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步啊，就是想断你的后路，要毁了你多年的心血，逼着你离开西亚另起炉灶。陆泽熙不耐烦地说：“不是，老爸，不是，这些还用你分析吗？你呢，在这个节骨眼上啊，你就揍了田凯一顿。”老爸表情挺认真：“你懂什么呀？我这是在找 bug。”哎呦，明航接嘴说：“你干嘛呢？你这开发游戏呢，还 bug？” 方志远连忙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潘瑜就是这个 bug。” 老爸笑了：“对对对对对，潘瑜就是 bug。 哎，老罗，你想啊，这一切都是因为潘瑜而起啊。咱们假设啊，假设潘瑜同意了田凯的条件，愿意放弃抚养权，愿意净身出户和这个田凯离了婚啊，让田凯如愿以偿，那他为什么还要在你的身上花时间和精力呢？他要找你的茬儿，发现视频的时候就该找你的麻烦了。可见他对潘瑜也是早有耳心，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女人了。他在乎的只是他可能会少掉一半的家产，还有他和潘瑜的这个儿子。”方志远看向了陆泽熙说：“老爸说的对，只要潘瑜点头，你这个危险警报就算解除了。啊，你确实打了田凯了，咱们呢该赔偿赔偿，该道歉道歉啊。”说到这儿，他看着陆泽熙说：“要不咱们找潘瑜谈谈。”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戏。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